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六章，穿睡衣的食尸鬼，第十四集。 接下来的几天里，失去枫叶汉的震惊依然在整座房子里停留不去。哈利总忍不住期待枫叶汉会像那些进进出出传递消息的其他凤凰社成员一样，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后门走进来。哈利觉得只有行动才能减轻他的悲伤和负罪感，他觉得自己应该出发去完成使命，去尽快找到和摧毁魂器。 你还不满17岁，不能去对付。 罗恩用口型说出魂器这个词。 你身上还带着宗司呢，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制定计划吗？是不是？或者…… 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那些东西在那儿了？ 不知道。 哈利老老实实地承认。 赫敏好像在做一些研究。 罗恩说。 他说要等你来了再说。 这会儿他们正坐在桌旁吃早饭。维斯莱先生和比尔刚刚上班去了。维斯莱夫人上楼去叫赫敏和金妮起床，芙蓉迈着轻盈的步子去洗澡了。 31号那天宗司就消失了。 哈利说。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在这里待4天，然后就可以。 5天。 罗恩认真地纠正他。 我们还得留下来参加婚礼呢。不然他们准会杀了我们。 哈利明白他们指的是芙蓉和维斯莱夫人。 那只拖一天嘛。 罗恩看到哈利要发脾气，赶紧说道。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有多重要？当然不知道。 罗恩说。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既然你提到这点，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谈谈。 罗恩透过房门朝大厅扫了一眼，确认维斯莱夫人还没有回来，便凑到哈利跟前说。 妈妈一直想套赫敏和我的话，想弄清我们要做什么，他接下来就会找你了，做好准备吧。爸爸和卢平也问过我们，但我们说邓布利多叫你除了我们不告诉任何人，他们就不再问了。但妈妈不同，她是不会罢休的。 不出几个小时，罗恩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快要吃午饭了，维斯莱夫人把哈利从别人身边支走，叫他帮着辨认一只配不成对的男袜，他猜想可能是从他背包里掉出来的。维斯莱夫人刚把哈利堵在厨房那头的小洗涤室里，审问就开始了。 罗恩和赫敏说，你们三个好像打算从霍格沃茨退学。 他用轻松随意的口气问道。 哦， 哈利说。 是啊，没错。 墙角的绞干机自己转动起来，绞干了一件衣服，看着像是维斯莱先生的马甲。 我可以问问你们为什么要放弃学业吗？ 维斯莱夫人说。 是这样，邓布利多留给我一些事情要做。 哈利含混地说。 罗恩和赫敏知道了，他们也想去。 什么样的事情？ 对不起，我不能。 好吧，坦白地说，我认为亚瑟和我有权知道，而且我相信格兰杰夫妇也会赞同。 维斯莱夫人说。哈利早就担心家长的杀手锏，他强迫自己直盯着维斯莱夫人的眼睛，却发现他们是和金妮的眼睛完全一样的褐色，这让他更感到心慌。 邓布利多不想让别的任何人知道，维斯莱夫人。对不起，罗恩和赫敏用不着去的，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认为你也用不着去。 他厉声说道，一下子卸掉了所有的伪装。 你们还不够年龄呢，你们谁也不够，全是一派胡言。如果邓布利多有工作需要完成，整个凤凰社都由他随意调遣。哈利，你肯定弄错他的意思了，他大概是告诉你他希望完成的事情，结果你就以为他是想让你。 我没有弄错他的意思。 哈利面无表情地说。 肯定是我。 他把要他辨认的那只袜子递还给维斯莱夫人，上面的图案 是金色的宽叶香蒲。 这不是我的，我不是普德米尔联队的球迷。 啊，当然不是。 维斯莱夫人突然又恢复了她那轻松随意的口气，令哈利感到不知所措。 我应该想到的。好了，哈利，既然你还待在我们这里，你不会反对帮着操办一下比尔和芙蓉的婚礼吧？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呢。 行，我当然没问题。 哈利说。维斯莱夫人突然改变话题，使他有些慌乱。 哎，真懂事。 他回答，然后笑眯眯地离开了洗涤室。从那时候起，维斯莱夫人就让哈利、罗恩和赫敏为筹备婚礼忙得团团转，几乎没有时间想事情。对这种行为最宽容的解释是，维斯莱夫人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不让他们想着疯眼汉和最近那次恐怖的旅行。经过两天没完没了的擦洗餐具，给礼品、丝带和鲜花搭配颜色，清除花园里的地精，又帮维斯莱夫人做了一大堆开胃薄饼，哈利开始怀疑他另有动机。他分派的活计似乎都让他、罗恩和赫敏互相分开。自从第一天夜里哈利告诉罗恩和赫敏伏地魔在折磨奥利凡德之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与他们俩单独说话。 我想妈妈以为只要不让你们三个凑在一起商量计划，就能推迟你们离开的时间。 金妮压低声音对哈利说，这已经是哈利待在这里的第三个晚上，他们正摆桌子准备吃晚饭。 那他认为会怎么样呢？ 哈利小声嘟囔道。 他把我们拴在这里做酥皮馅饼时，会有另外的人去干掉伏地魔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出这句话，便看见金妮的脸白了。 这么说是真的了？ 他问。 这就是你们打算做的事情？ 我不是，我开玩笑呢。 哈利闪烁其词地说。他们互相望着对方，金妮的表情里除了惊愕还有些别的东西。突然哈利意识到，自从他们在霍格沃茨操场的僻静角落里偷偷约会以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和他单独在一起。他可以肯定金妮也想起了那些时光。就在这时门开了，维斯莱先生、金斯莱和比尔走了进来，把他们俩吓了一跳。现在经常有凤凰社的其他成员来吃晚饭，因为陋居已经取代格里莫广场12号成了总部。维斯莱先生解释说，自从保密人邓布利多死后，凡是邓布利多向其透露过格里莫广场位置的人，通通都变成了保密人。 我们大概有20个人，这就大大削弱了赤胆忠心咒的力量。食死徒就有20倍的机会从某人嘴里套出秘密，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这个秘密能保持多久。 可是斯内普肯定已经把地址告诉食死徒了呀。 哈利问。 哦，疯眼汉给斯内普预备了几个魔咒，以防他再在那里露面。我们希望这些咒语很厉害，既能把斯内普挡在门外，又能捆住他的舌头，使他不能说起那个地方。但我们没有把握，现在那里的防范措施这么不稳定，再把它当成总部可就太不明智了。 那天晚上厨房里挤满了人，使用刀叉都很困难。哈利发现自己挤在金妮旁边，刚才两人之间欲言又止的话使他希望能有几个人坐在中间把他们俩隔开。他特别当心不要碰到金妮的胳膊，简直都没法切鸡肉了。 有枫叶汉的消息吗？ 哈利问比尔。 没有， 比尔回答。他们没能为穆迪举行葬礼，因为比尔和卢平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当时天很黑，双方一场混战，很难弄清他坠落到什么地方了。 预言家日报只字没提他的死，也没提找到遗体。 比尔继续说。 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最近报纸对许多事情都保持沉默。 他们还没有因为我在逃脱食死徒时使用的那些未成年魔法传我受审吗？ 哈利隔着桌子大声问维斯莱先生。维斯莱先生摇了摇头， 他们是知道我别无选择，还是不想让我告诉大家伏地魔袭击了我？ 我认为是后一种。斯克林杰不愿意承认神秘人已经和他势均力敌，也不愿意承认阿斯卡班发生了集体越狱。 就是，何必对公众说实话呢？ 哈利说，他紧紧攥住手里的餐刀，右手背上淡淡的伤痕在皮肤上白得那么显眼。我不可以说谎。 魔法不就没人准备抵抗他吗？ 罗恩生气地说。 当然有，罗恩，但是人们很害怕。 维斯莱先生回答。 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失踪者，害怕下一个遭到袭击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可怕的谣言四处流传。比如，我就不相信霍格沃茨的麻瓜研究课教师是辞职了。他已经好几个星期不见踪影。这段时间，斯克林杰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我真希望他在制定方案。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维斯莱夫人用魔法把空盘子收到一边，然后端出了苹果馅饼。 我们必须决定一下你化妆成什么样，哈利。 芙蓉在大家都分到馅饼后说。 参加婚礼。 看到哈利一脸迷惑，他又说道， 当然了，我们的客人里可没有食死徒，但不能保证他们喝了香槟酒之后不走漏消息啊。 听了这话，哈利猜想他仍在怀疑海哥。 对，有道理。 维斯莱夫人坐在桌首说，她的眼镜架在鼻子尖上，正在浏览她草草记在一张很长的羊皮纸上的一大堆工作。 我说罗恩，你的屋子打扫了没有？ 干嘛？ 罗恩叫了起来，重重地放下勺子，气呼呼地瞪着母亲。 我的屋子干嘛要打扫？哈利和我在里面待得很舒服。 再过几天，我们这里就要举办你哥哥的婚礼了，年轻人。 难道他们是在我的卧室里结婚吗？ 罗恩气愤地问道。 不是。那么看在梅林的老鬼，不许你对妈妈这么说话。 维斯莱先生不容置疑地说。 照他说的去做。 罗恩气恼地瞪着父母，然后拿起勺子朝他的最后几口苹果馅饼发起了进攻。 我可以帮忙，有些东西是我的。 哈利对罗恩说，可是维斯莱夫人打断了他。 不，哈利亲爱的，我希望你去帮亚瑟打扫鸡棚。赫敏，劳驾你去给德拉克尔夫妇换一下床单，你知道他们明天上午11点就到了。